在敲打我窗，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，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光音乐盒，带你听音乐，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中午好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在我们的生活里呢，总是会有一种声音是你记忆的管道，也会有一首老歌带你回到那个温馨的时刻。时空音乐盒，跟我一起走进这个属于自己的音乐空间，找到那个心灵里精准的声音。 尖叫笑到没张开眼，香水勾勒你的方位，香味像是塞纳河边，今夜流星点点月圆，梦中念我跳过山梦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，空心开眼，那些最像一只鞋，心间的刺是我的誓言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那是爱情爱来的检验，尖叫笑到没张开眼，香水勾勒你的方位，香味像是塞纳河边，深夜流星点点月圆，梦中念我跳过山梦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，好心开眼，那些最像一只鞋，心间的刺是我的誓言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那是爱情爱来的检验，我没见无罪，听懂全程焦点，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，我没见无罪，喜欢那捏嘴脸，爱得不知不觉，却永远无法兑现， 爱情是天真的自卑，甜蜜的爱显得不真，残酷的喜剧，我的人生早留在你那里，我却还要故作潇洒地，你和他我和你，这是个讽刺的交集，是你太残忍还是我太天真，你要我来纠正的出息，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，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，你总是太清醒

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。最近有个徐晓东蛮厉害的，打败了雷公太极创始人雷雷，并且呢发文称，我一说打假整个武林都紧张了。那上一次六大派的围攻呢，还是元朝末年的事情。上上次的围攻呢，张无忌在现场学了太极，太极剑把各种的高手都打趴了。这次徐晓东被围攻，却是因为灭了太极拳的一个分店。 不小心回到了一天，不小心一切又重演。你如此完美的一切，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。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，给我你心爱的项链，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。我那时糊涂，不明白为何你会哭。在我身边发光，在我胸前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

用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前途漫漫任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身旁。盼了好久，终于盼到今天。忍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那些不变的风霜，早就无所谓。泪也不说泪。希望哭自己惨笑与你分享，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。如果要飞得高，就该把地平线忘掉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等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前途漫漫任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身旁。盼了好久，终于盼到今天。忍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那些不变的风霜，早就无所谓。泪也不说泪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梦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前途漫漫任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身旁。盼了好久，终于盼到今天。忍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那些不变的风霜，早就无所谓。泪也不说泪。 说到那个大派呢，开始徐小东说自己奔着打假去的，一下子就打倒了雷雷。那紧接着呢，就是一波又一波的约架呀、复仇啊，弄得啊，整个武林都是雷雷的精气似的。再看一下口号吧，原来是要为中华武术证明的，顺带呢烧上国粹呀、还有传统文化、民族自信等等硕果无比的词汇上去了。 换掉我身上的旧电池。感情的极限已到此为止，放心，这并不是什么末日，世界还是老样子。爱上你该爱上的女子，心全意守护他一辈子，到达我到达不了的位置，去完成我未完成的事。时间就像一把钥匙，锁住两个人的情。心痛一下子也好过你漫长在一起的自私。相爱是两个人美好的旅行，泪水和笑声都尽收眼底。谢谢你给的爱，闪耀我单薄的生命。成长需要一些曾经，分手是两个人各自的修行，伤心是练习你真的前进。就算没了缘分，不代表没爱的能力。放手是因为我真的爱过你。 成全一生无叹一辈子。到达我到达不了的位置，去完成我未完成的事。时间就像一把钥匙，锁住两个人的心。想给你一下子，你好多年纪，在一起的自私。相爱是两个人美好的旅行，泪水和笑声都尽收眼底。谢谢你给的爱，闪耀我担保的生命。全场需要一起曾经，分手是两个人各自该休息，伤心是旅行。笑声都尽收眼底，谢谢你给的爱，闪耀我担保的生命。成长需要一些曾经，分手是两个人各自该休息，伤心是练习，你握着不前进。就算你了缘分，不代表你爱的能力。放手是因为我真的爱你。 I'll make it. I'll make it. I'll make it.

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我这首歌给你快乐。 你有没有爱上我？ 跟着我鼻子眼睛都一耳朵，傻傻的不停风格，转悠在多未知的猜测，紧张的烦恼算什么？ 今天才发现，原来蕾蕾才是中华传统文化凝聚于一身的代表。她被打倒，民族根都要被抛了。大家不能这么想问题。幺二六幺的文化什么的，向来是骗子的高发地。王林啊，江武本之流就是一个大师被打倒了，咱们往坏处想，最多也是天桥上一个算命的被逮了。你不能追着警察说这是害我中华传统文化吧？ 你要独处的时候，我就是孤独。在微笑的时候，我就是幸福。亲爱的，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？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。你去流浪的时候，我也被放逐。你想说谎的时候，我被撑不住。亲爱的，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？在你身边，我想一 世界里，我一个人住，一人。

心，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。爱情永远是锁中山，谁能把它留下？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荒山吧，别让我放牛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伴。满天星，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好害怕。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。你还会想我吗？爱情就像是个梦中花，醒来后都是假。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荒山吧，别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满天星，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好害怕。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，这样最好吗？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，一颗心分一半好吗？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？给我吗？ 灵魂孤单的下午，苦涩苦香的中的孤独，一滴从天空落下洗出啊。Be alright， 好的坏的都是种过度，隔着简单却丰富的书，人生像生活之中找着路不停住。 Oh I still can feel you清楚。是你将我泪的浇花，让我心都放下，把未来幸福拼成一幅画。青春的祝福，所有是礼物，嘟嘟嘟 ，If you love me, I can feelI can feel it. 因为一粒三色，一粒三色。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枕着漫天繁星，

社会总是要有人吃一些不对的药物。我们之前还以骑马射箭，孙子兵法天下无敌，结果呢鸦片战争一打，从此呢多了一门课程叫做中国现代史。我们还以为啊这样就可以刀枪不入，结果几万义和团打不下国外的一个小洋楼的使馆，并且呢不让吃的话，六大派就要去围攻了。 美兰就

我只想勾着你的人，不要敷衍的温存，啊，鲜红的唇，想诱惑你的吻，伪装成熟，心仪的眼神，我只想勾着你的人，不要敷衍的温存。 说到武侠的，说真的哈，若真说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中国人有一股难以解释的迷之力量，那就是乒乓球。其实大家不用想太多了，既然大家都求助李连杰和甄子丹了，围攻什么的，说不定也就是导演按照剧本编排一下，大家配合着演绎就完了。这些武术最习惯待的地方，不就是在电视剧里吗？ 抽到底是什么烟花雨落，十三千丈黑发，碧城枯柳是凋谢的花瓣，念旧的风是往日的欢呼，又爱沉默。你会不会剪去欢乐的回忆，丈量我力气，拉扯是多力，芳草无尽，曾经想看了不明，如今化为雨，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。你古怪的脾气，离别也去，你执迷的犹豫，幻想清醒我孤独的身影，飘零绿地细看不是花絮，是点点泪滴。在现实的光海里低头想找你，却只剩倒影，我试着骗自己要洒也有趣，只是想起了再无人聆听，不能回去，不愿意舍弃我的不甘心，乱哄的情绪我自言自语，夕阳无尽再看只会更伤心，该死的回忆拉着千万里，全是想你。

的情绪不能够一直留在原地，再放纵一次，留恋想你，就应该勇敢独行，全新的你。